街上的墙角落满往事的喧嚣，青石的小桥走累江南的窈窕，牧童的短箫吹绿谁家芭蕉，家书里又闻到了炊烟味道，枯藤的缠绕挥洒沧桑的线条，昏鸦的聒噪压着千年的韵脚，漂泊的石膏每夜都很潦草，今夜谁又在异乡客栈冰岛，我用相思煮一座难吃的粥，你可是天涯几缕未归的鸟，绿衣红你走吧，月色烹调等你一壶饮尽岁月的寂枯藤的缠绕挥洒沧桑的线条，昏鸦的聒噪压着千年的韵脚，漂泊的石膏每夜都很潦草，今夜谁又在异乡客栈冰岛，下床。